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我公爹说，这意思就是后人，你作为医者，你要时刻想到他人的苦处。那只有病人没了苦恼了，感受到了健康的快乐，生活的快乐，那咱们的心呢才能够放下。 嗯， 他就说呀，他说桂英你看呢，这外面那棵老槐树你看见了吗？我说看见了呀。他说呀，这棵老树有300来年了，因为它能够给人乘凉，所以呢大伙儿都非常爱护他，所以他才活了这么久远。然后我公爹他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嗯， 他对我说，桂英你记住，不管是开药铺还是经商，不论做什么事儿，只有越得到老百姓的拥护，那么这个根儿才会扎得越深，就跟这个大树一样，就越不容易倒。所以一个德字是立根之本。 嗯， 当时啊，这个公爹的这番话可以说对我的影响至深，我知道了这一个德字的分量。那么直到现在，大伙儿也都知道，中医加入了爱心团队，每年有大型的义诊，还有医疗下乡， 嗯， 还有不断的深入到西部的边远山区，深入到青海、西藏山区进行义诊，并且呢，我们还为西部边远山区的孩子们组织一些旧衣物的捐助，啊，组织这些活动。过年的时候呢，为经济困难的群众送米送面，包括啊平时还做的一些善事，就是救助低保户啊等等一些事儿。其实这些个事儿都是在履行一个德字的诺言。 嗯， 所以当时啊我明白，这个德字就是之所以传承的根。 嗯，咱们有一句话叫医者德为先嘛。 没错。 嗯， 那公爹给我讲完这个德字之后，他又在这个处方签上写了第二个字。 第二个字是什么呢？ 是一个树，医术的树字。 嗯 啊，我公爹他就说了，这毕竟是治病救人的地方呀，所以中医他之所以能够传承是离不开医术的。而在这个医术的传承的过程当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这个字就是方。 哦， 啊，我当时我就问我公爹呀，我说爹呀，什么是方啊？我公爹听我问了之后，捋了捋他的胡须，他就说了，我的父亲呢跟我说过，中医之妙就在于遣方。他说你看看这历代有点名气的中医人，上到大家下到民间的隐医，都是以自己的方子为自己的命根子。这个古医书52病方还有试医得效方等等。公爹接着说，哎，他说桂英啊，你得记住啊， 嗯， 什么是方啊？咱们行内有一句话叫做方皆以效当由，以法为秘。那自古以来方一定有两个特征。 嗯， 这第一个就是有效，如果没有效果那就称不上方。这第二个呢，能称得上方的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手法在里面。别的不说啊，你像咱们历代人留下来的方，要么就是药材非同寻常，比如咱们治疗胃的肠胃方， 里边一定要用到星会陈皮入药。 嗯， 没有这味药就不会开这个方子。要么这个方是在剂量上打破常规，比如咱们的破格救心方，服子的用量是必须要超出常规的。除了这两方面，还有要么方子的配伍出奇，要么方子里边的药材有特殊的炮制方法，要么呢在煎煮上他有说道，要么在药引子上有特别。总之这个方子一定有不可公开的手法，这才能叫秘方。否则呀，人人都知道怎么组方的，怎么用的，那就不叫方。所以啊，当时听完公爹的一席话，可以说把我听的是个目瞪口呆的。但是从那一天起，我也知道中医之所以能让病人啧啧称奇、拍手叫绝，那就在于是治病有方的。历代人都在不断地传承和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方。啊，这里呢我给大伙儿说一说。比如咱们一代代的来看啊，从这个创始人他刘有方97个。 哦。 第二代刘有方53个。我公爹刘有方46个。我先生刘有方35个，包括我女儿目前创有方17个。我作为长儿媳，我也没丢过脸。经过临床验证的能够传承使用的方现在呢是51个。所以呀，中医是十分重视中医方的传承的。时至今日，不但传承着历代人在临床上留下来的方，而且从创始人那会儿就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宫廷方、民间的验方，让后人呢不但要钻研留下的方子，还要集百家医术之所长，让这些好的方子能薪火相传，能更好的治病救人。可以这么说呀，在我行医这50来年，在危急重症疑难症方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常常它能救人于危急之中。 那徐主任，相方救人这样的病例也很多吧？ 这样的病例可是比比皆是了。我给你说道啊，医案第11卷，患者张海军，男，58岁，2011年的12月2日就诊，来的时候说头脑发胀，说自个儿的头就跟充满了气的气球一样，头痛欲裂，而且是左耳轰轰的响，自个儿说呀好像就处在那个风雨交加的那个环境当中。这个病人说，我的鼻咽牙这些个位置都是干燥的，而且剧烈的疼痛。一问他这个病多久了呢？长达2个多月了。这个病人是受了很大的罪了。每到夜晚呢，是辗转反侧，就是就诊的前几天，这病突然加剧，这才来中医就医。我问及了病人的疾病史，这个病人呢，他在前一年呢就曾患有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而且呢他这个左侧有鼻息肉。那么我就通过脉诊给他切了脉，从脉象上看病人的寸脉浮细， 左关稍沉细，右关呢气弱，余脉呢都是平象。舌诊发现病人舌红，苔薄白。那从诊断来看，病人的发病的症状，在中医来看，他的病因的病机是久病心生火，心火呢克肺金，就导致了肺气不宣，肺湿速降，久而成痰，痰再致瘀，这在中医上属于燥症啊，又叫燥邪上攻于窍。如果对于第一次遇到这个病症的医生，一定呢他就会试探性的给药啊，辨证疾病虚实后再调整药方。那这样治疗的时机时间务必就会延长，因为先试探性的用药嘛，这样可能就增加了病人的痛苦了。那么我在给病人确诊之后，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曾经在医案中对此症留下了方。那后人，也就是后来的几代人，对这个方子还曾经不止一次的用过，那么效果是屡试不爽，所以呢我就开出方，润燥化瘀方，宣肺解表，上通清窍，以求效速，补脾胃之虚，以除后患。这个方子的组方，药材的炮制，每一个流程都一丝不苟地按照原方所记载的进行。麻黄三煮三沸，去上末，细辛用爪水浸泡一个晚上，白芷用酒蒸过等等，这些个细节一丝不苟，不敢怠慢。这个病人抓药四剂，服六天。2011年的12月8号来复诊，头胀疼症状消失，耳内的异响啊消失，睡眠改善，患侧的鼻腔原先有息肉，现在通气较之前顺畅些了，鼻咽腔的干燥缓解了，再开四剂。所以这个病人他连连的道谢呀，那么这个他就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所以说方润燥化瘀方，它就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那接着说，第11卷上还有一个患者叫杨小平，女的，53岁，2011年12月6号出诊啊，第一次来。这个病人就说了，早上起来两个眼睑是重度的浮肿，他自个儿形容啊，双侧的腰就跟那个刀切一样的疼痛，说好像身体啊被隔成两段一样。这个病人每天的凌晨3到5点就疼醒了，疼痛是越来越厉害，然后呢就从脑袋开始大汗淋漓，口干呢但是不想喝水，早上起来舌尖干裂，他伸出舌头我一看，裂出一道大口子。他这些症状持续了5天左右。那经过问诊，这个病人他既往的病史有哪些呀？有糖尿病4年，有肾炎，这个肾炎呢最近2年经常的反复。接下来我通过脉诊切脉，我感觉到病人双手温热，双侧的寸脉稍略见浮象，右关沉弱，双齿沉，重取不能得。再看他的舌象，舌红少苔，以舌尖为肾，舌当中有裂痕，舌的旁边有一些齿痕。那么病人的脸色呢是萎黄的，精神的萎靡。然后通过诊断我就知道，病人凌晨3到5点这个点儿 是肺经当令。 嗯， 肺与肾的关系是金生水，那当肺经排毒的时候，自顾不暇而母不护子，他的肺照顾不了他的肾了，所以呢就会使病人出现这个腰疼的症状加剧的现象。 嗯， 所以啊，这个病人他有消渴症，大伙儿知道是糖尿病。 嗯， 这个病的病机在水热互结，邪热伤阴，虚烦燥渴，肾水不利，那正属消渴症导致的邪热症。这一下就让我想到了曾经收集大师老先生的一个临床治疗消渴邪热症的方，这个方子叫加味猪苓方，症型呢一致，所以呢我马上为病人开出这副方剂，按照老先生原方要求，滑石这份药要包煎，阿胶呢要阳化冲服，生大黄呢在50入药并后下，抓药两剂，让他服三天。病人在2011年12月9日复诊，很高兴，他自个儿说，嘿，这腰不疼了。 嗯， 早上起来舌尖湿润了，那个裂口找不着了，哎呦，这个眼皮子浮肿慢慢减轻了，自己感觉已经好了一大半。中医上讲究效不更方，那就再开两剂，这个就是方啊。那当然在这些方当中，有的超出了咱们一般人的想象，那比如说医案12卷当中有一个病人，他姓张，09年我治疗的他。他在多年前他得了一个什么病呢，叫肝囊肿。 嗯， 因为他这个肝囊肿大夫认为不能手术，家人呢很无奈，但是不忍放弃呀。 那应该怎么办呢？ 那就四处打听啊。啊，这儿不行，还有别的地儿啊。好，打听来打听去，上来了。号完脉，看完他拍的那些个片子，我当时一看呢，我说哟，这可怎么办呢？ 嗯， 我就跟病人说，我现在呀，没有好办法。你们相信我的话，就等我一晚上，让我想想治疗的方案。其实我说这话，我有的时候有听众朋友可能突然问完这个病又来一个什么病啊，哎，脑筋急转弯了，我有的时候一下子话到嘴边，一下子说不出这个方子，我就会对病人说，你容我今天想一想，明天我来告诉你治疗方案。 嗯， 所以呢这个病人呢心挺诚，他既来之他安之，他没走，在我们旁边的小旅店花20块钱，三个家人对付了一晚上。 嗯， 那么那一晚上我也一直没睡，我干嘛呢，我就打开历代人的这些方，我得找这个方子。我不是经常说吗，我不是方子的创造者，但是我是方子的继承者、传承者。谁的方子管用，我会拿来用。结果呢，我在第三代人真的看到了一个类似这个病的方子。 嗯， 可能你想，好家伙，徐主任找着了，拿来用就是，对不对？ 对呀。 但是我挺犹豫啊。 为什么会犹豫呢？ 因为这个方子说好听两味药 啊， 不好听的话一味药也没有。 诶，这我就很好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秘方，但是却没有药呢？ 是啊，你说，我说的好听点，这方子有两味药，我说的不好听，这个方子里一味药都没有。大伙儿可能也觉得今儿这老太太整了点什么事儿啊。我告诉你， 嗯， 这个方子里 黄土30克，红糖120克。 哦，您说的这两味药就是黄土和红糖。 是是是，你说这算是，这个算是有方子还是没方子呀？但不管怎么说啊，第二天早上这病人呢就推门又进来了。 嗯， 见着我就问我，大夫啊，您有方法了没有啊？我说有，倒是有，但是得看你们信不信。病人家属就说，得了大夫，您只管说，那我就把方子告诉他们了。 嗯， 这个病人他信呢，他信他就得用啊，对不对？我跟你说，囊肿居然像鹌鹑蛋那么大点了，瘪下去了。 嗯， 后来呢，因为用了这个方子以后，那是我第一次用这个方子，那我就琢磨琢磨呀，什么原因呢？哎，经过研究我知道了，入地三尺以下的黄土啊，不沾污物，就是干净的黄土，入地三尺以下的黄土可以用它来做补脾的秘药，而这个红糖是补血的。 嗯， 所以这两者加在一起，它就起到了这么一个作用。 哦， 所以你看，这个它就是方的力量。 嗯， 得，今儿又把那点底儿又给抖了出来了。咱们再说，在临沂， 嗯， 有一位那个肺癌的患者，大家都知道，人活一口气呀、啊，连续3-4个月水米未进，什么都吃不进去。到了当地的分院，护士给他接了一杯养生茶，就是什么呢？养阴润燥的这么一个中药方。病人一口气喝了一大杯。 嗯， 这个养阴润燥的这个方子是留下的一个方熬制的。然后之后呢，这个患者用方化瘀方治疗了。之后他能跟大伙儿能够谈笑风生啊，特别的高兴，生命又属于他了。 嗯， 那么就在昨天，我和沈阳分院大夫进行一个病例的会诊的时候，有一位患者风心病合并冠心病，就诊前呢跟自个儿的主治大夫就说了，我现在是这个拿一张纸的力气都没了。那么昨天复诊，自个儿拎着20多包药啊，再加上7-8包的泡脚药， 嗯， 自个儿一个人很轻松的就拎起来了。 这么大的改变啊。 啊，那么还有在宁夏分院， 嗯， 有一位回族的那个老妹子啊，中风痹症啊，那么刚到中医初诊啊，大夫会诊的时候，主治大夫就跟我讲，在问诊的时候啊特别的困难，因为这个病人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那么3次复诊的时候，这个回族老妹子他就按着墙上的谱子自个儿啊把歌给唱起来了。 嗯， 回族老妹子啊那唱歌特别的好听。所以呢，其实这样的事儿在全国各地每天都有发生，我们也愿意，也会一直在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的基础上，不断的把方传承下去，来造福更多的人。所以我这个老太太一定不会让方掖着藏着啊，不用，我一定会把它拿出来帮助更多的人。 嗯， 包括这两天呢，很多人或者呢曾经在中医治过病的人，一到了冬天啊都在惦记着一根方， 啊，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听到了，有人在问了。 嗯， 我是想来想去，啊，在明天的节目里，我呢也会把这方啊跟大伙儿说说。 嗯， 让大伙儿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独特的中药方剂的来龙去脉。我就先跟大伙儿说到这儿啊，接下来的时间依旧是留给大伙儿。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为我们分享中医药的文化，大家也非常期待啊这个方。那您呢，明天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也相信呢，我们的中医药文化一定会在不断的传承当中有一天的发扬光大。那也请徐主任呢稍作休息。 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痛苦叫做见不到希望，我知道这是人生中最大的无助。在这个世界上也有着一种信念叫不抛弃不放弃，我也知道这是人情感最真实的凝聚。对病人来说，我见过生离死别，也见过太多的绝处逢生。你要懂得，这个世界里，美好总要多过阴暗，欢乐总要多过苦难，还有很多事值得你一如既往地相信。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我是中医人徐桂英，我愿意与你一起见证生命的奇迹。 传播传统生命文化精髓，肩负中医药传承使命，中医人在这里帮助你。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 喂，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你好。 哎，你好， 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你好。 徐主任你好，我是山东青岛 啊。 112岁老母亲的小女儿张顺美。 啊，您叫张顺美。 现在我已过24年的老母亲的。 嗯。 今天在此向你做汇报如下。 啊，那您说说是怎么回事啊？ 事情是这样的。 嗯。 原在1947年春天的一个上午。 嗯。 因为我母亲患妇科病 啊、哦，妇科病母亲得了。 俗话，妇科病， 嗯， 俗话就是血栓崩， 哦，血崩， 血栓崩，大流血、 嗯，大出血，嗯， 突然晕倒在北京路旁， 哦，晕倒在 北 京的路边， 卢沟桥的马路旁边， 在卢沟桥的马路旁边是吧、 对， 嗯， 就是这个不幸人士， 嗯， 这是。路遇此情的大夫 啊，路过一个大夫， 哎，对 啊， 就是路过这里的一个一位大夫， 有一个大夫路过看到了、 哎、 嗯， 他见状， 嗯， 立即上前抢救， 嗯， 在人中下针的同时， 嗯，在下针的同时，嗯， 哎，又亲口把中药嚼好放在我母亲的嘴里， 他当时是用嘴嚼的药，然后 放在你母亲的嘴里吗？ 哎，对呀、 啊。哦，用这个方法，因为 是 紧急情况下来不及煎了， 哎、 嗯。 哎，对、啊， 嗯。 大约十几分钟后， 嗯， 老爷， 嗯， 终于醒过来了。 啊，你母亲醒过来了，十多分钟，紧急抢救、 哎， 嗯。 当时我母亲， 嗯， 激动的握住大夫的双手， 嗯嗯， 感激的说， 嗯， 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嗯。 大夫临行前， 嗯， 就是离开之前， 嗯， 还给我母亲， 嗯， 留下了两方，就是药方 啊， 就是留下药方了， 留下药方了，嗯， 哎，对，在我母亲1994年， 嗯， 也就是24年， 嗯， 离世之前， 嗯， 将一块大头钱交给我， 一块银元是吗？他给您干什么呀？这一块银元？ 委托我叫我亲自将这块感恩之钱交给大夫或亲属。 哦，我现在是明白 了。因为我母亲 嗯 多活了48年、 嗯、 是大夫给的。 嗯， 至此我代表全家向大夫及亲属表示衷心的致意。感谢，感谢，再感谢！ 哎呀，张女士， 感谢你。 那您这个事儿是怎么知道的呢？ 母亲讲的。 哦，他这个生前的时候把这个事儿告诉你了。 哎呀， 啊， 他好了以后吧，嗯、一直守着外面叨叨。 啊， 穷叨啊，穷叨就是这么去俗话。 嗯， 一直都叨叨。哎呀，孩子们， 嗯， 那我在这个有生之年， 嗯， 托你们。 啊， 一定查查在北京那个大夫。 哦， 是这样。 老人家就是生前就跟你们几个孩子说， 啊、那么 就是无论如何要找着。 我知道， 嗯， 因为他醒过来以后， 嗯， 他就问：“哎呀，那么你姓什么？”他叫老人嘛， 嗯， 什么名？就是留下了个姓， 就是留下一个姓。 所以老人一直叨叨 啊， 让我们找。 哦哦哦， 就这么个情况。 我非常感谢您把这个这么一个故事讲给我听，我也非常非常的代表我们家的人呐，感谢您的母亲，几十年来就这么一点小事儿，不足挂齿啊！您看，把这个事儿啊跟孩子们讲，一定一定要把这个一块银元，我在想，可能你母亲是把它当作。诊费药费一定要转交给，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对 啊、哦、谢谢 那么 谢谢 嗯 嗯 我想请问你 啊， 那么我母亲给留下这个钱 啊， 我怎么能找到你？ 嗯， 我这个钱一定要送给， 一定要送给我 我这是我母亲把终生的遗憾 啊， 委托到我们这来 啊， 就是说亲自送给你，万老人的心愿，他也就放心了。 老姐姐，您可别伤心，您这一伤心呢、 啊， 我这眼泪也掉下来了。 平君、 啊， 你不要客气、 啊啊啊、 今天 嗯， 能够见到你，嗯、我们是万幸， 嗯， 特别高兴， 嗯， 感谢你，求求你， 这样吧， 啊， 我。您一定要聊你母亲 姐姐吧 啊，老人家这份心意的， 一定要把这个钱、 嗯、 尽管价值不多，但这个情是难买的，这个心 情难买 是不能用钱去估量的，所以说、 嗯、 我们一定想办法，已经找了这么多年，找到你们不容易、 嗯、找到我们不容易我也是突发奇想 的内心、 嗯啊， 向你表示感谢，感谢。 好， 再感谢。 那我就代表我们，我就收下您母亲的这个药费，也帮您完成您长辈的遗愿。 哎， 这块银元呢，我要用它时刻提醒我们，一定要牢记有苦皆灭除。 其心得安隐的祖训。 哎， 敬到一名医者应尽的本分，把咱们患者的事儿啊当成我们自个儿的事儿，做一名合格的传人。 啊， 您今天跟我说的这个事儿啊，我真的是非常感动。那这样啊，我呢尽快的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把这个事儿呢圆满的办好。 我懂你的小心。 嗯，那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 啊，今天先聊到这儿。 好，回头我再跟您联系啊。 哎，好， 好 嘞，好嘞， 好了， 谢谢， 哎， 大家全家衷心感谢。 哎，不客气， 啊， 不客气。 好好 好， 再见， 再见，再见。 好好好， 哎哎，再见。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啊，你好。 哎，你好，你好，请讲。 徐主任，还记不记得我了？我之前跟你通过电话的。 哎呦，我跟你说吧，这每天呢接这么多朋友们的电话，你要是不说出点具体的什么，我还真的跟您说抱歉，想不起来什么情况，您说啊。 啊，也是，徐主任，我也知道您见这么多人。就是当时这不，那我儿是这么回事，我儿子不3岁吗？得的荨麻疹。 啊啊。 啊，是因为这事儿跟您咨询过，就是我儿子那个就是起那疹子吧，那上面还起了好多小水泡。 啊。 嗯，去了好多医院呢。 啊。 你说这孩子这么小。 嗯。 但是能让他吃那抗生素吗？ 那肯定 不能 吃。孩子要是吃上抗生素以后，以后真的有什么大病疾病，你用这个抗生素去抢救治疗的话，他就产生了抗药性了。啊， 是，那孩子痒得特别难受，就用手挠啊， 嗯， 挠啊，结果啊是越挠越厉害。 嗯，越挠越厉害。 孩子成天， 嗯， 就嗷嗷直哭，就也睡不好觉， 嗯。 后来我听那个徐主任， 嗯， 我听见你的节目了， 嗯， 我就给那个打电话了。 啊，给我们打电话了。啊，我们说呀，这个中医呀，啊，处处是方法。大病呢，有大的方法去调理治疗；小问题呢，有小的方法去调理治疗。荨麻疹它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病，但是它是让人讨厌的挠头的一个病。 这不通过导播，还有徐主任，我跟您通完电话之后， 哦， 你 直接问的我， 你给了我个方， 我想起来了，是直接问的我是吧？ 对对对，这不你还给我个药方呢吗？ 啊， 给我儿子用。 啊，其实啊，我已经跟大伙儿讲了，我就是一个方子的使用者、传承者。如果说家里几代传下来的治疗这个病的方子，那就是说基本上很多人用了它都管用的，所以我只要给你们啊，孩子用上，那这个就不痒了，不痒了不就好了吗？嗯， 可不就是这样的。 嗯，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 其实呢，这些个事儿呢都是小事儿，做大夫的举手之劳而已。我就是说一说，你记一记，回去你把它熬了吃啊洗啊，一用就成，不是什么大事儿。 哎，啊，嗯，行。嗯，太谢谢了，徐主任，因为这帮了我们大忙了。 一口一个谢谢，哎，我这受用不起了。 哎，好的， 好， 那再见。 好，再见，再见。哎，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您是徐主任吧？ 哎，我是徐桂英，您好，请说啊。 哎，我呀是那个严重的风湿病患者。我这个病得多少年了呢？ 啊， 是1982年在孩子月子里头，我12天下去做饭受风了， 30来年喽。 啊，可是呢在以后的吃药针灸啊， 啊， 吃各种药啊， 嗯， 已经恢复的好像不错了似的， 啊， 自个还能也能上班了， 嗯， 可是呢都跟别人正常人都不一样，人家穿一件我穿2件， 嗯， 人家穿2件我穿3件， 啊， 就慢慢的过来了， 啊， 可是呢右手腕子吧，我这个类风湿是在北京给我确的诊。 哦， 这右手腕子当时肿的非常的大。 嗯，啊， 或者就是一天一天的也不是那么太好的。 啊， 就是两边前后胸疼。 啊， 那个心口窝上面的地方和后边那个脊柱， 嗯， 就像两个前后的夹击两个手指头肚皮子似的那个疼。 啊， 我就坚持的 啊。 那个从颈椎吧，从一节、二节、三节、四节、五节， 嗯， 都变形的，勾勾形的， 嗯， 就是这种情况， 嗯， 后来慢慢好，后来就不吃药了，我还能上班的， 嗯， 好，这都好了15年， 嗯， 好了15年，最近呢，从2014年呢，我又打工的时候呢，我就收拾水池啥的，我就发现我这两个手指头肿，我说这活干不了了，我这手指头肿。可是呢，一点点发展就是大劲儿了，手肿完了就肩膀子疼，肩膀子疼的疼的我都抬不起来，疼的我都黑着都这么哭这么叫唤。完了呢，左边肋叉子就是有人的手伸进去拽我肠子堵着拧劲儿往我是拽似的那么疼。 那您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类风湿是吧？ 对 啊，平时你有没有痰？我问一下。 我现在有痰，咳嗽 啊， 那个一咳嗽的，有的时候干咳，有的时候咳嗽出来全是白痰， 啊， 一咳嗽呢就尿裤子，一咳嗽就尿裤子， 啊， 现在好几天了 啊，有白痰说明体内有寒气 啊， 啊。那平时除了这个疼之外，有点痰有尿裤子之外，没有什么别的你自己还能告诉我的症状了吧？ 嗯， 那我就跟你把这个情况我来跟您说一下啊。您现在这个情况呢，在我们中医上讲，这个体内呀，有风寒湿进入体内，几十年下来你的阳气一直不足，而且您现在小便都控制不了了，您的肾严重的出问题了。所以考虑你这个病呢，我给你两个方子，一个是内服的，我给你调理，一个呢是外用的，我给你止疼，你配合治疗，你的疼痛可以缓解啊。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你别哭，你这一哭我也得跟着你也要哭了，你知道不啊？你听我，你听我把方子，我好好的给你说一个方子啊，好好的让我琢磨琢磨，给你琢磨一个好方子，好不好啊？啊， 那我也得谢谢你，我就跟你通上电话，你跟我说这一通话，我就谢谢你了，徐文的，人有病啊。没人搭理我呀，知道不知道啊？ 您甭哭了，听我好好的给你琢磨一个方子啊。 哎， 附子10克，桂枝15克，啊，白芍15克，炙草10克，云苓15克，白术15克，生姜10克，大枣6克。生地40克，老鹳草40克，雷公藤10克，乳香12克，没药12克，当归15克，丹参15克，牛膝20克，穿山甲10克。这个药你先吃10副药，这是一个口服的。我用这个药，附子、桂枝、白芍，给你温阳止疼通络，你怕冷，哎，回头就不怕冷了啊，也不怎么疼了。乳香没药、生地、老鹳草、雷公藤，我给你养阴除痹。中医上讲，类风湿，风湿属于痹症，不通则痛。哎，当归、丹参、牛膝、穿山甲，给你活血破瘀、止疼。炙草、生姜、大枣，给你健脾。另外呢，您现在疼，我再给你一个生半夏、生南星、生川乌、生草乌各30克，找那个白酒要50多度的就行啊，一斤的，把它泡进去，泡2个礼拜以后，就用这个酒啊，哪儿疼抹哪儿。这个抹有讲究，有什么讲究？不能从下往上抹。只能从上往下抹，打比方说，脖子到脚都疼，先抹脖子，再抹肩膀，再抹手，再抹腿，这么个抹，听明白没有？不能倒 了。 你现在这个方子半个小时以后就到你那儿了啊。

你是心贴如梦许许情伤，诛心的无情的都相逢，花已冷心难忘我素夜彷徨，一朝爱此生难放。 曾比舟沧海一粟，用情是了生与无，爱你如心浮山海，却几经反复。彷徨，一朝爱此生。